我们做了这么多事，在神的面前没有特别的权利，我们犹太人不会享有特别的好处。保罗预计犹太人会有这个问题，保罗他很清楚知道，因为他自己他未回转的时候，他更加是一个比犹太人更加虔诚的犹太人，他是一个比法利赛人做得更加法利赛的一个人，他怎会不知道犹太人心底里面那种的疑问呢？所以就出现了第三章第一至第八节这一段的对话。这一段的经文，其实保罗是采用了是当时那种希腊的那种的对话的题材，就是一问一答的方式来到是做辩论。其实就是保罗那种的是自问自答，我们叫做是rhetorical question， 自己问自己答，在当中呢都去指出犹太人那种的误解。我在神学院，我第一科呢，我读第一科呢是那个的叫旧约中南，这个的是 Old Testament Foundation， 在那个的课程当中，其实有一个的功课就是去访问一个的犹太的拉比，即是一个的是犹太人，即是很有那个地位的一个的叫拉比，做一个的访问。我记得呢，其实那个的访问呢，那个功课呢都挺重的，15%，即是占总分的 15%， 因为呢其实都要预备很多东西，你要约那个的拉比呢，要做问，即是 set 定一些的问题啦，然后呢就做个访问啦，之后呢就再将嗰个嘅访问呢系做一个嘅 report。咁呢我同系几个同学呢系即系组成一组啦，去即系去到当时嘅喺我喺 Calgary 嗰度读神学嘅。系当时一间嘅犹太会堂，一个叫做系Rabbi Sacks， 即系嗰个名啦。咁呢同呢个 Rabbi Sacks 做访问。咁嗰一次呢是我第一次接触犹太人，更加的就是说很难得，就是同一个我们叫犹太拉比来到在当中做访问。这个的 Jewish Rabbi， 那个访问内容就是其实环绕着就是犹太人他们那种的宗教文化，又或者是他们对神那个的认识，或者是对神那个的要求是怎样，又甚至乎是非犹太人可不可以成为犹太人呢？究竟那个的摩西五经 Torah， 这个摩西五经其实今天对于犹太人还有几咁重要呢？或者那个影响力有几重呢？整个访问其实我觉得这个的犹太拉比他一个是都很开明的一个人来的，但是很遗憾，很遗憾就是这个的拉比和绝大部分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不承认昔日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的尼赛亚，他们只不过承认耶稣是历史当中他曾经出现过某一个的时刻出现过、生活过、存在过，只此而已。虽然我们都知道将来犹太人究竟是会变成怎样，他们信不信主，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看回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讲到，将来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也都将你当你看回这个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讲到有144,000的犹太人是蒙神的保守得着救赎。我们都知道144,000是一个的象征的数字，但普遍来讲就是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到现今来讲绝大部分都 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更加就是犹太人，他们在心里面有他们那种的优越感。翻回去经文的第一节，经文第一节就是由即保罗讲啦，即系佢，我正话就话佢系自问，自己问一啲嘅问题，自己答一啲嘅问题。保罗话：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国例有什么益处呢？即系保罗明白犹太人会产生嗰种嘅疑问。问题就系，若果犹太人同外邦人佢哋犯罪之后，若果同样都系要接受审判，咁样嘅话，犹太人就会问啦，犹太人会问就是说，神何必要选召我们呢？何必要我们受割礼呢？又何必要颁布这些的是典章律例给我们呢？我们又何必要遵守各样敬拜的礼仪呢？刚刚所讲这些的一切，在犹太人来讲是一些的特权来的。一些的特权。这些的特权可以让他们可以赚取到上天堂的入场券。即是说保罗现在似乎是否定了他这些的特权。保罗话：即系话，全世界嘅人，包括我哋犹太人，都系喺罪嘅权势之下；包括我哋犹太人都喺神嗰个嘅震怒审判之下，冇分别。所以保罗佢之前所讲嘅说话，即系第二章所讲嘅说话，其实对犹太人嚟讲系非常嘅反感，系冲住佢哋嚟讲嘅。作为犹太人，作为神所拣选的民族，当我们看回犹太人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他们有这个的质询。犹太人曾经做奴隶，他们被逼迫，他们被分散去到不同的地方里面来到去居住生活，他们被恐吓，他们更加是被那种的我们叫做是种族灭绝的情况出现过。换句话来讲，他们在埃及400年做奴隶，跟着40年在旷野漂流的生活，在不同的战役当中，他们辛辛苦苦才入到这个迦南地。但入到去之后，迦南地不同的民族对他们虎视眈眈，整天都想赶他们出去，赶走他们，甚至乎是灭绝他们。最后犹太人他们自己我们叫有个叫内乱，有个 civil war， 跟着他们就是分为南北两面，北国称为以色列，南国称为犹大，然后最后北国是被亚述所吞灭，而南国也都不能幸免，圣殿被焚，流亡在巴比伦那里。当那个镜头 fast forward 2000多年之后，犹太人600万犹太人是被纳粹来到去大屠杀，然后就算今时今日，不少的国家对犹太人亦有那种我们叫反犹太的情绪。你说神的选民，做神的选民犹太人容不容易啊？相信你都觉得一点都不容易。几千年挨得这么辛苦，我们没有特权？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套的音乐歌剧，这套音乐歌剧叫做是 Fiddler on the Roof。即是说呢，其实这套音乐歌剧其实在纽约的百老汇都播过很多次的了。故事讲到 是一个传统的犹太家庭，这个传统犹太家庭他们生活上面所面对的困难。当这个一家之主叫做是 Tevi， 有没有打出来呢？由这个一家之主 Tevi 在困境之中，他向神这样说，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你的选民，但你可不可以在某一个时间你去拣选另外一些人呢？ I know We are your chosen people, but once in a while, can't you choose someone else? 单单一句说话，其实我们就很明白，就是说其实犹太人在某一些的时候，他们真的厌倦了做神的选民。虽然犹太人他们有时候会发出怨言，好似呢一个嘅 Tavi 咁样，咁但系佢哋好清楚，佢哋知道佢哋嘅民族系神所特别拣选嘅，好清楚知道。因为喺《生命记》嘅十四章第二节讲明，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犹太人普遍认为独有他们这个的民族才可以在神的面前被接纳，所以在地上有这么多的磨练，虽然有这么多艰苦的岁月，但他们仍然的我们叫无奈的来到去接受。但是保罗话俾佢哋知道，你哋肉身上边，你哋系亚伯拉罕嘅后裔，你哋有割礼嘅记号，你哋守埋律法，但虽然系咁样，并唔代表你哋可以喺神嘅面前得称为义。若果单单因为呢啲嘅原因，即系话单单你哋系因为系亚伯拉罕嘅后裔，受了割礼，守到这些的律法，部分的律法，不是守了那些律法，如果这样就可以在神的面前是被悦纳被接纳的时候，那这位神就不是一位公义的神，啊，保罗真的很够胆，够胆这样来到挑战他们自己的同胞。美国有一位的神学家以及是牧师，这一位叫做 R.C. Sproul。 这位 R.C. Sproul 他说过一句说话，他说若果一个满有爱、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但是没有主权、没有公义、没有圣洁、没有愤怒的神，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偶像，这个不是一个的真神。这个呢其实好点出昔日犹太人他们那种错误的思想。保罗究竟是怎样回答他自己在第一条，即是刚才所看的第一条的问题，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受了割礼有些什么着数，有些什么的益处呢？保罗要回答他自己这一条的问题。在保罗在之前的第二章里面，其实我们很清楚要知道，就是保罗他完全是没有否定犹太的传统，他没有否定到包括割礼的重要。但保罗很清楚说到，单单是犹太的传统，单单是守足犹太的传统，并不足够在神的面前得着悦纳。我们知道保罗亦都是让提摩太他是受这个的割礼，以致可以带同提摩太在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呢，是进入会堂来到宣讲神的说话。神亦都是透过在历史的里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以赛亚 又甚至乎是耶利米、以西结、但以利，或者是小先知何西亚、约以西番亚，这个的是阿摩斯、约拿、马拉基等等这些的历史人物，等等这些的犹太人，将神他的心意是藉着文字、藉着说话，甚至乎是亲身的话给犹太人知道。好特别，而犹太人能够领受神的说话，这样就是最重要的好处。犹太人他可以领受神的说话，这样就是最重要的好处，是最核心的益处。所以在第二节的时候，这里讲到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神的圣言 The Oracles of God， 神的圣言如果在这个的是希腊原文里面呢，这叫 Logion。其实在新约圣经只不过是用过四次而已，圣言这个的字用过四次而已。我们都知道，当然这个的圣言即是神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看第二节，其实保罗只不过是讲了一样的益处或者一样的好处，就是你们犹太人因为你是神的子民，有神的圣言交托了给你们。但若果我们去到，如果在第九章，但我们现在讲第三章，可能还有一排先到第九章，在第九章的时候呢，其实是讲到有其他起码有六样的益处。对犹太人来讲，在九章的第四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一个名分，儿子的名分，有荣耀，这个的是那种的立约或者叫诸约，立约、律法、礼仪，这个应许都可以给到他们。起码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不计我们在第二章所看的神的圣言，用有六样的益处。但是我们到看的时候才说，但是最重要的神的圣言给他们一样，就是保罗在第二章所提及的。当保罗他要解答或者是去讲解究竟作为犹太人神的选民有些什么益处的时候，即是有什么的，我们即俗语叫有什么积属，有些什么的积属，然后保罗解答了，有那个的神的圣言。今日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都会问，问什么呢？我们向神问同样一个的问题，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有些什么益处，我们做基督徒有些什么的特权，有些什么的好处。老老实实，你和我都有时都会问，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呢，我们做基督徒其实有很多事又不准做，有很多事呢又说 是禁止我们去来到去实践。我们逢星期日，人家个个都去饮茶、去 shopping、 去看戏、去娱乐，但我们要回教会。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又要将十分一呢，就 是奉献给教会。我又要特登拎啲时间出来去参与侍奉，付出这么多，有什么 Jackson 啊？我们中国人都很现实的，是不是？付出一定要有一些的实质 的着数才行。我们做基督徒会不会都好像有时好像类似 我哋古时叫做咩啊？我哋可以有嗰个嘅尚方宝剑，或者有免死金牌啊。尚方宝剑、免死金牌啊，呢两样嘢咧，其实代表一种嘅特权。咩特权呢？就是你有尚方宝剑嘅时候，即系话代表你咩嘢你都可以做，因为皇帝系授权咗俾你，甚至乎你系一啲嘅好重大嘅事情，你都可以先斩后奏，做咗先都唔怕，因为有皇帝保住。你有免死金牌嘅时候，就算你犯咗滔天大罪，那个嘅系皇帝都可以免去你死罪。有冇呢一啲先做基督徒？我相信今日若果保罗，你去问保罗嘅时候，保罗亦都同样讲，就系话咧，对唔住老友，做基督徒冇呢一啲嘅特权嘅。但保罗会话，你哋同以色列嘅人一样，你哋同犹太人一样，得到一个莫大嘅益处，就系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比犹太人更加好，犹太人昔日他们只是得旧约，我们今天有新约有旧约。当圣灵与你同在，你可以是安静谦卑的来到去阅读，去认识，并且相信应用在你人生当中的时候，这一本的圣经，这个神的话语，往往是无往而不利。你信不信呢？你有没有实践过？这个叫沙兰斯基 Saransky， 这么上下啦，这个就是苏联的名字，苏联人的名字。但是这个苏联人他本身就是犹太人来的。这个的沙兰斯基是在前苏联的一个的异见分子，当他是跟妻子话别，即是道别，在机场想着送了他妻子回以色列来到去生活的时候，他想着留多一阵间而已，留多一阵间话别之后，他说我们迟些我们就在耶路撒冷再见。怎知这个的沙兰斯基就好快就被前苏联的是那些的 KGB 啦，那些的政府逮捕监禁，以致他和妻子那个的团聚似乎是遥不可及。然后跟着他是长时间的在苏联那个的监仓，在那个的是劳改营里面生活。这个沙兰斯基在这段的时间，他所有一些的个人物品，个人的所有一些的物质的东西，全部是被剥夺了，没了。他只是得回一本就真的诗篇，即是在圣经里面其中一卷书就叫诗篇。他只是得回一本就真的诗篇，他不肯交出这一本的就真诗篇。因为他不肯交出，以致呢他经历了是130日是独自监禁那个的是经历那个的惨况。沙兰斯基前前后后在这个前苏联的时代是被拘禁了有12年的时间，一直去到1986年的2月，他可以是重获自由，去回耶路撒冷。在他被释放之前那一刻，监狱里面那些的是警卫再一次尝试来到逼他交出这一本的诗篇。但是这个的沙兰斯基，他竟然整个人趴在地下擲着这一本的诗篇，在个雪地的里面。 他说这一本的诗篇不能够离开我，我情愿失去自由，我都不给你来到去拿我这一本的诗篇。为什么他会这么坚持呢？为什么这么坚持呢？因为他说这么多年，十二年我被囚禁这一段的时间，就是正正因为诗篇里面的字句给到他安慰，给到他激励，同埋俾到佢盼望可以继续嘅活出前面嘅路，或者系活到今日呢一个嘅时间。弟兄姊妹，你会唔会你都爱神嘅说话呢？你会唔会珍惜呢一本圣经所俾你嘅教导呢？你会不会觉得你能够今日你拥有神的话语，比起你在地上边其他的一切都更加重要呢？圣经有没有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耀你的生命呢？这一本的圣经，神的圣言，历世历代影响人类各方面，包括文学这个的语言、政治、道德、伦理、法律等等，能够更加就是说在一些败坏的人身上面转变他们的生命。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位很出名的无神论的学者叫做是伏尔泰，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他曾经这样讲过，这个伏尔泰这样讲过，他说呢，五十年之后，即是他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五十年之后，人类是不需要再来到去看这本古老的书。即是说五十年之后，人类不需要这本书了，即是不需要圣经。五十年之后，若果要看圣经，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在哪里呢？就在古老的博物馆才找到。但在五十八年之后，即当伏尔泰讲你前面那几句说话，五十八年之后，他自己曾经在这个日内瓦自己屋企讲过这番说话的地方，竟然是被瑞士的圣经公会买了下来，这个的地方成为印刷圣经的地方。是不是很讽刺呢？所以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福气，就是得着圣经话语的教导，进而生命得着改变。第二条是，其实就是保罗他自问自答的另外一条问题，就在第三、第四节的里面。他意思就是问题就是说，犹太人的不信，会不会犹太人的不信就会动摇了神的信实呢？保罗的答案在第四节的里面，断乎不能。哇，一个斩钉切铁，就是断乎不能，不会因为有犹太人的不信而影响到神的信实。犹太人的不信固然有他那个选择的自由，但他们那种的不信是影响不到神的信实，或者令到神的应许不会兑现。不会，正如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二章十三节讲到，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人的不信最终只会是引致自己受到亏损，绝对不会是使到神改变他的信实。 绝对不会，更加不会破坏神的旨意或者那个的救赎的计划。相反，看回犹太人，犹太人就因为他的不信，反为让救恩可以传到去外邦，使到更加多的人愿意接受救恩，使到神的信实更加是传扬于万邦。第三条问题，第三条问题，这第五节，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么？即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人犯罪，有人会，犹太人会这么问，会这么问，因为人犯罪才可以显出神的公义之嘛。人犯罪怎会显出神的公义呢？所以根据犹太人的逻辑，就是说如果这样的时候，神是不需要来到降这个刑罚去审判人，因为我犯罪然后显出神的公义，所以神不应该来到降这个刑罚来到审判我们或者审判人类，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恶，反而会彰显神的荣耀。这个就是犹太人他心里面所问的问题，一些似是而非强词夺理的讲法。就好像怎样，就好像呢，就是说呢，假如我们一出世，我们一出世就是一个很乖的人，我们就乖仔乖女，在屋企，在学校，在朋友的面前，在生活当中，我们样样东西都规规矩矩，循规蹈矩。若果这样的时候，如果这样呢，好像我们没什么机会去见证神，我们没什么机会就是说讲神的恩典，因为我出世就这么乖的了。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怎样呢？就是我们要去吸毒，我们要去赌钱，我们要去呢花天酒地，我有这么衰，做到这么衰，然后神就拯救我。哇，这样的时候呢，我就多见证讲了。这样的时候呢，我那个见证就充满戏剧性，我就那个充满那个爆炸性，赞人热泪。更加就是，如果我这样改变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传媒都来访问我，那我岂不是这样的更加可以荣耀神吗？会不会呢？保罗就是，亦都是在六至八节，又是斩钉截铁，断乎不是，冇可能，唔可以咁样。保罗话呢啲人只不过系混乱咗神嘅真理，佢哋系强词夺理去拒绝呢一个救恩。讲呢啲说话嘅人，其实佢哋系犯咗嗰啲嘅罪，呢啲嘅罪先至系令到神嘅荣耀、神嘅公义受到亏损，佢哋系罪有应得。整段的经文三章一至八节，保罗其实他是处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无论昔日的犹太人，今日的你和我，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特权？我们有没有特权？昔日的犹太人就问，若果没有特权，做犹太人有什么的益处？今日做基督徒，亦都可能有同样的投诉。身为基督徒，有没有特权？圣经很清楚地讲到，昔日的犹太人和今日的犹太人并没有犯罪纵容自己那个的特权。我们千祈不要想着我们是神的子民就必蒙保守。罗马书在上半部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是公义的，神必定会惩罚那些罪人， 人不能够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到去满足神的意，不可以。但今天经文里面给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个很重要的提醒亦都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福气。更加就是我刚才所说，今天我们有旧约，我们有新约，我们好过叻过以往的犹太人，他只是得旧约。你和我千祈不要放弃我们有这个圣经神的话语这个的权利。若果我们能够抓紧神给我们这个的圣经，我们在阅读，我们在思想，我们在应用方面能够每一日的是来到去更新的时候，生命就好像诗篇所形容的一样，就是说是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着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一定会有得着神的祝福，得着神所赐予的恩典。我们同心祈祷。天父，多谢你宝贵的话语，透过你自己的仆人使徒保罗，他昔日怎样来到为你去辩论，去护教，去证明你是那位带着荣耀的上帝，一位公义真理的上帝。今天我们何等的光荣，可以被你所拣选，在万民之中拣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你更加赐下圣经，你自己的恩言，你自己的圣言。我们都知道每当我们去阅读，去思想，去应用当中的说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得着改变，实在是何等的奇妙。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找紧每一日阅读你的说话，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